大概有的是第二首批，有的考了在听了一下，新娘子蛮高兴。 嗯， 到第二年结婚之后，第二年啊，人家朋友来讨手气，新娘子不肯放，吵着没办法到法院里去离婚。 哎呀，第一年结婚，第二年离婚，这个是啥名堂里分的、啊？ 所以喽，这个是不等呀。 那 么不要讲别，新过年也不舒服哦，新过年的礼物。叫大礼物，一头得后头上。 哎，有个一个大礼物， 顶顶不舒服嘛，个就撑衫。 嗯， 新过年个撑衫，特别个胸口头八硬不必挺的哟，咋个硬痛得嘞？直接把个这个衣里像当双车放了炸糕一样。 侬倒不讲三加倍？ 哎，应该讲三加倍 的。对，这个衣裳和你普通这个撑衫是两样。 来来， 里头一块是棒棒硬的。 哎，新过年胸口头一块撑衫是棒棒硬的，虽然头颈里像个领头啊，还是棒硬不轻的。 哎，还是硬的。 衣裳做出来的衣裳稍微小一点，撑衫小一点。 嗯。 新过年稍微头颈粗一点，干嘛没办法了，挪根领结来接接。眼睛抽筋，抽的新过年气也抽不走了。 嗯，这个肩子上吃苦头没了啦。 伤心哦，头筋难的呀。 嗯， 有朋友可以讲哎，我招待人客了。 嗯， 你这个招大手哎， 那么要大手哎了。 头筋难开了。 嗯，哎，这个新郎官啊， 哎，怎么 样？哎，恭喜恭喜啊！ 我啥人哇？ 哎，我那徒弟 啊。哦，来了。 要自家走是 呗？ 哎呦，搿是苦杀的，怎么需要走完阿来是个啦？ 要走完来阿来是 个，怎么需要走完就走 来？来走了。 哎，新郎官，哎呀，恭喜啊！ 哦呦， 哎，那好呀，那好呀。 要挑走来的啦？ 那是挑不得走来的。 但是侬去得办了一个五客呀？ 嗯。 假使新郎官朋友做十几个人包完之东西，侬恭喜来，侬来不及了。 怎么挑得好点？ 哦呀，新郎官恭喜啊！ 哦呀，恭喜恭喜！哦呀，新郎官，哦，这个也好玩人了哟。 阿是不来哦， 有 头巾啊，等到夜头春衫脱下来一看嘛，头巾个鼻涕毛两人起脱。 哎呀， 搿老太不要去管伊了。 嗯， 新过年还有一样物事了，手里向拿样物事啊， 拿啥物事？ 今天滚鱼个，没吃好个像杨凤露一样个。 呀，什么杨凤露？ 嗯， 手里向捧个呀， 捧个。 哦，大礼帽 哇，帽子啊！ 哎， 我没看见新过年戴过些嘛， 戴。这个帽子打倒是从来没打过。 这既然不打嘛，要一做啥？还是银三套？ 哎，倒是对巧了。 打扮这个新过年的人呢，再过像变戏法一样， 哎，魔术家一样。哎，到这个变戏法了吧？又到又是差不多的。 没两样。 嗯。 跟你家人家结婚， 嗯、 来唱堂会就是变戏法了。那么这个伊拉们农村都当新过年，外地土老爷还有结婚。 哎呀， 搿到伊拉农村，这个新郎新娘大家苦恼， 嗯、 新过年没到。热天苦恼， 哎， 闷得不得了，热得不得了，衣裳穿着了。 那么新娘子呢？ 新娘子嘛，冷天苦恼， 明白了。 这个衣裳直接把个衣裳是呆的了， 哎， 一身透湿的了，伊不好穿啥个里衣裳，外头嘛纱嘛也是风凉凉的，手里嘛还要捧一束鲜花，伊没啥个水晶设备，新娘子伤心的冷得来缩缩抖。 哎，怎么可以搭得暖热点的呀？ 来如也，啥人家文明结婚，新娘子搭是米腰米裤结婚。哦，米腰米裤外头兜兜缩啊， 这是不真呀？那么手里向不要弄个东西，或弄暖热点的，或者弄个汤布子啊，啊，可以的呀。 弄再不去弄夹炉了哎，没个种新娘子的呀。 哎， 你本是弄是西货。 嗯。 搿个新过年可是新娘子一到啊， 嗯， 要去迎接个， 啊，我要迎接。 哎， 嗯， 因为这个新娘子不是这个什么花轿，什么的汽车， 哎， 花汽车。发财的汽车， 嗯， 新过年可是汽车一到，马上在汽车三鞠躬。 哦，这样边开汽车的，拿新娘子送得来了， 真啊没搞好人了。你说礼节个， 我礼节， 说礼貌一番。 嗯， 那么陪新郎新娘旁边个伴人啊，打扮出来才像新郎新娘差不多的， 是哪能一伴人了？ 男宾相、女宾相、大宾相、小宾相、弟宾相、旁宾相， 不， 没弟宾相的。 有的呀， 啥人家结婚辰光搓到底冰箱过来的， 不是搓底冰箱，可是冰箱个男的男冰箱，一姓底呀，一毛底个底， 那么要叫人底冰箱， 一姓底哦， 哎， 底冰箱， 哎，还有一个绑冰箱， 绑冰箱我晓得个姓绑叫绑冰箱， 哎，能聪明啊，能聪明，还有大冰箱小冰箱， 哎， 还有五六岁的小冰箱， 小， 等级四五岁的小冰箱小姑娘。啥事体呢？ 嗯， 我的小冰箱箱包啊，这个新娘子拉这个兜数， 哎， 拎兜数，兜数咱们够了。 嗯， 还有两个小冰箱嘛，箱包旁边撒花，叫花洞。 对呀、啊， 还有两个大人专门服侍式的小冰箱， 搿为啥小冰箱还要服务呢？ 要服务的呀。 那那快点啊，快啊！还有眼眼路了，那那真的不能去打仗啊！那那快快点啊！你咋死了？咋终身不死啊？ 你 这家小个小妹妹是根本不好出来做事。 哎，一般人搿样子用是有啥办法？还有嘞呀，请来证婚人。 哎，证婚人， 人家勿认得。从来没办过的，新郎新娘问你大家认得， 那么既然不认得嘛，你哪能好来证婚呢？ 托朋友亲戚或是老婆一起请的嘞。 那么这个证婚人是啥人了？ 我有名气个文人。 哦，文人。 其实是大流氓。 嗯。 专门靠证婚也好材料的，因为伊哪能样是个证婚材料的？证婚其实不要动的，这、 嗯、 个证好婚嘛，另外送一十斤家里个香烟。送你这样送个送门 哦，对方送香。 有的人一家一个子一天要这个五六家人家争风争， 你个不家送香一来不及吃的了， 不吃的呀？ 嗯， 这第二块找不进去马特的，家庭马特人订单容易。 哦，人家要去马特的， 哎，马特马特， 这个是在动力嘛了？ 本来是在动力。 嗯， 新郎新娘两家的明明的家子啊， 嗯。 一家人家送出来，为交换色的还要虚伪一套， 大家调一调。 眼睛到那时候要调一调， 其实才是男家送来。 对呀、啊，这个还不算嘞。 嗯， 还有嘞，新郎新娘在那结婚的辰光， 哎， 跑没跑出来这个门，给丫头们还要吃，这吃的丫头声音呢是天边一 嘞，嗦哆哆哆，嗦嘞西哆。哆哆哆哆哆哆哆 哆哆哎，这个是吃喇叭呀，怎么吃得来哭出乌拉了嘛？ 那我们侬讲，今朝好年节了，结婚的人家多， 嗯， 我已经吃住六家人家了，搿搭已经第七家了，我这连吃不动了，没办法， 这不侬到底干部的呀？ 不说的呀。一个月能几一天好就叫了，人靠这个一个月要养两三个月还没病， 是 可以到后头那个老哟。 不是，我看就是这个新娘子那个放吊子去了， 没得啦。 门口的保障是李大的结婚嘛，就一眼眼路，两三个门面也不到。 哎， 跑了家门，那个是破模拟干啥一样的。 哎， 保证半个钟头回来，当中还没保障 了。是， 不要哭嘞， 人家伤心。 可为啥子这个新娘子要跑到家门呢？ 后来你就过， 嗯。有一种人讲法蛮荒唐， 哦， 说到一个小姑娘在里还要结婚时，爱人走下坟墓， 哎，这个是个悲笑话， 有个中华谬说法的， 嗯， 所以这个新娘子据说结婚的辰光，非要跑到两去买， 哎， 为慎重考虑啊，这个坟墓还要去不要去？ 这个辰光考虑还来得及啦， 哎，也考虑啥来着？这个辰光为了考虑， 嗯， 所以那个什么事体了？如果挪到现在来看，从结婚的面色了， 哎。 真科技是啊，光火 这么真到结婚之际又不哪能呢？ 我又可是老妈嘞，婚礼舞必大家所有人哗在涌上来， 那么啥去冲上来了？伊啊， 冲上来多么子嘞？多么多纸花啊，往人家纸上多上去啊！ 嗯， 那么多纸花啊，多纸飞啊，多花纸啊，多花啊，有那个五脏多么九十在那个胡椒啊、辣椒啊，分上再撒上去。 喂喂喂喂喂，侬当新姑娘新娘子难办的事了？ 啊，没得爷爷么子在撒上去的，那是伤心的。新郎新娘两家子白来把那一堆大块，新郎还跑得快了，新娘子真正不来个倒霉一样的，一头拐一头就是皮都跌开的了。 新娘子打高跟皮啊，裤子上来是一个兜锁是倒起来了， 不一倒。 本来坐上去么这么大许多的， 根本啥事体搿般人要多疑么子呢？ 我你结果， 据说我伊拉心里很新郎新娘， 你啥地方？ 但是拿头名结婚。在我们送人情，当车子跑出来送人情，今朝么送么送了，吃嘛来吃了，你他妈包袱一甩，啪啪啪来了， 没这个事体的， 哎， 不讲闲话的这个人， 侬还要拿这个送人结婚的仪式，今朝来表演一番，不能看看 了。哦，这个文明结婚啊， 哎， 根本你到来不想想的， 阿拉自己反正一切在准备好了。 哎，好的， 有新郎新娘，有证婚人，有指婚人，有介绍人，有男女宾客， 嗯， 一道来嘛呢，结婚一番。 刚 才开始，我是私密的， 根本我是这个来宾。 哎呀，你咋 好吧？ 你咋 哎？ 那么婚礼开始， 哎， 走呀！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冰箱 吧，啊，俺们来了是吧？俺们来了 啊！哎，你自家来 啊？那么证婚人，啥子？ 证婚人，证婚人， 证婚人 哪样？证婚人都自家的 啊，就是我自家。 真的爹 啊，我 家老人这边， 家老你你家老你啊， 家老你 啊，哎，就是我们 农村家老你， 我们家老你， 来来仔细一些， 领导， 来帮忙，来领个领个， 男女冰箱迎新郎新娘这边， 哎，男女冰箱， 来，叫呀，李玉宝先生跟这个杨暖暖这个小姐，他们两个人结婚，要别人来征婚，那么别人是不会征婚的。那么别人送他们四个字，别人说他们是道生贵子，那么别人是不会讲话，别人 领导 自然一根干起的，别人是弄大家的财爱，那么 别人 我要听大家讲一讲。那么这个 必然， 还有这个 必然， 好，那么你们讲了，必然就不讲了啊。啊，假若人之事， 假若人之事， 哎，我们要一个一个进入，哎，给这个啊，这个，哎呀，这个各位啊，这个我这个假若人嘛是天地良心，我不应该领。 领着眼睛拉夫拉上来的了。因为我根本到新过年新娘子不认得，因为我到新过年的衙门的朋友来吃喜酒，那么眼睛拉上来做介绍人。那么我现在既然是介绍人，我现在以介绍人的身份呢，应该讲两句介绍闲话。那么兄弟今朝来介绍一种老八洋地头啊，各种老八洋地头哪里交税强，还是一道黑白堂三种。今朝家里特别便宜，什么五千块金牛钱一扎，一万两地可以买到三扎。今朝货色带来不多，一沓个子弟带来四大门子啊，要么趁早来三年地买，来来来， 洋地头，今朝子你到一带叫个迎风， 哈哈哈 你到今朝来是迎风，是想到我屋上个号头结婚，我上个号头结婚，我哎想想结个痛苦，一日天嘛的确是哎放空一些，夜头灯火过之，那么俺个骆驼鱼。哎，那么汽车不能够开门，汽车怕门。那么新娘子只能够走，新娘子面前哎，伊这个眼睛的镜片是个像个这个像羊皮地图差不多的，伊一搞跌了防空洞里向，等到起来人弄跌了中像乌人差不多。回到屋里向，我落闸之余，我就吃锁子。 啥东西还是锁子啊？ 那么龙洞火中不适应，丫头们后闸。 啊。 那么你丫头让谁找刘总做？ 哦哟喂喂喂！ 哎，那么 你不要出门就好了。 今朝子我是来发福门来。 啊哇！ 我今朝来要来。 哎哎哎！新郎新娘戴戴礼，爱金箍啊！ 来，金箍， 来，新娘子，新娘子，来，新娘子，来，金箍，来 咦， 原来没你来帮侬呀！ 啊，那么累吗？我哪位进来？大家叫我讲，那么我只好讲两声。那么大家在那讲，这个新官爷年纪高大，哪能会得嫁不伊？ 哎， 这个其他哪咱不晓得，年纪轻的最近我一到两三千的， 哎呦， 我咱不答应， 哎， 因为年纪轻的良心不好，咱低薪的，像老头子媳妇都低薪，一老子讲谁是低资薪，啊，没人要的， 哦，辛苦 子，那么在礼包地上哪能会得结婚的呢？讲起来。也蛮长的，那你这个姻缘也是随时太浓来的。因为他在大光明看电影，门口头我看见李玉宝先生，我无形之中对伊笑一笑。 哎呦，笑一笑。 那么一看见是我对你笑一笑嘛，伊马上来说专家洋洋多看一看。我看见一个专家嘛，再笑第二笑。 哦。 但是呢，一看见再笑嘛，伊就马上电影票，哎，他是摸出来。我一看里向还是钞票，所以我带你笑第三笑。 三笑。 他那你的音乐是三笑音乐。 啊。那这个两年算这个唐伯虎了天下了。 像不像唐伯虎呀？ 像啥了？ 你好像史莱姆。 那么侬也像天下了？ 那天下不像嘛？门上是不像 了？啊，史莱姆从门中下来啊。 那么你就放心他良心吃块好，那不要看看年纪没大啊？老实讲。一来头发四个前头还或者四个桃子头，中间一个小弟弟。一两天吃饭好，洋洋不是在当准备好了， 那像新房间里向的木灯高上啊，啊热水瓶啊，那么手刹，我的钱包，我的服装，伊通通侪等我预备好了。伊良心交关好， 哎哎， 搿么伊侪等我预备好嘛，我点侪预备好。 哎，搿侬点预备点啥呢？预备啥物事？ 那我没点呢，手台、手椅，那么殡仪馆我侪准备好了，公墓我侪看好。 哎呦， 就等于亡下来，亡下来嘛，侪是一人。 我浑身是瑕疵。哎，诸位啊。今朝小区大戏之前啊，承蒙诸位亲友一力捧场，鄙人万分感激。今朝一出国子各路三五收入的人情遗钞嘛有250万，西装嘛有30顶，每一顶嘛大概现在卖出去嘛是3万这样，那么全部嘛可以卖90万，那么90万。加上自己这个遗钞250万嘛，一塌不子嘛340万，万一花来三生咱们作孽，一个铜币都不值个了。 哇！ 哎，拿来吃喜酒啥？又从花来想得什么？真是节制节省啊！ 哎呀，哎呀，我 哎，今朝个酒数嘛17桌，李小三嘛30万一桌，一塌不子嘛用成580万。首府乡地面还要起170万，本来我想靠这个一点把头赚两个铜币，现在弄得来十本了，根本我哪能办法呢？是吧？找诸位大家帮帮忙。哎，周先生，侬来一下摆到位啊！哎，哎，来来来来，给大家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这搞搞多少子？这么 来 讲了？ 哎， 两刀， 哎，这两刀两刀 的。 你俩那妖精新姑娘啊，来在这里也挺好的。 新姑娘要点菜了，新姑娘。 各位先生，各位小姐啊，刚刚李爱卿警告了我，刚不想讲了。我现在我有眼底线，我想的对啊，进去了，那听到咚咚的有力， 嗯，能到龙骨干上来， 那么好的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东西敲，虽然我用这脚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 哦，咚咚过来的。 但是即使嘛，就要过推， 小路， 推板， 我得出来是。 那么，现在到处的垃圾，到处的小菜，菜， 基本。 那么小菜嘛，去光， 起来了， 好， 谢谢哥， 哎。那么，比， 哎呦，我吃东西， 咋了？一人就要怪用人。我那玩我 那个骨头人， 过了不对地方去那嘟嘟， 啊妈的， 嘟嘟有脸，我那个，皮， 哦好了，还要皮呢， 欢迎我的生涯。 下面请听独角戏《各地堂官》，姚慕双、周伯春等演出。这是1957年的录音。 从地球中位，我来了饭店里想做过账房，我想做账房总便当就要收收账好了，对吧？ 哎，搿当然，这个做账房便当来是一个吃得几的收几的。 我哪会得出毛病？ 哪能啦？ 不晓得里向有一个堂官是北方人，山东人。 山东人， 伊讲的这个闲话我听不懂。我头一日上线做账房嘛，里向了喊着喊会长出来， 吃到几点啊？ 杨条了， 呀哎， 盐蛋壳会长， 呀哎， 一吊八， 几点？ 1788叫一吊八。 哦，1788叫一吊八， 蛋壳会长，一吊八， 呀哎，一吊八。 我让我这个死人，我得听错头。 侬听啥了？ 弹个会长一调吧。 我听是单卡会长一道分， 一道分。 我想从后头还有人拉来。 搿么前头不要走。 伊拨我么？我定期动地不要。 好极了。 伊眼睛拨我，我眼睛还拨伊。 可 惜。伊眼睛都拨我，我真过意。 到底裤浪头睁开。 到夜头算账算下来么，烧脱一千八百里。 哎呀，搿么弄不好了。 这个好不要讲的，我听错他自家办同的。 哎呀，那么个那样子上次以往嘛，哪能弄法呢？ 侬想为此闲话听不懂，侬想事体出吧？ 那么凭良心讲呢，中国地方大呀，尤其是上海，各地方人侪有个，上海的饭店嘛顶多，各地方嘛各帮当官嘛喊起来侪两样的。假使侬方言不大懂，侬是要弄错的。 就是这个闲话呀。 侬实在不熟悉，假使我去做上房先生，我是不会得弄错的。 哦，侬熟悉个？ 熟悉个呀。 啊， 哎，我海量上蛮灵的。 哎，跟我到，跟到听听看哎。 海起来各帮饭店啊，各帮当官的，各帮海法不同。 哎，侬到海海看。 顶好听的缅甸当官。 啊，无锡缅甸，苏锡帮到听听看。这个， 原来这样，也是来一屋西们两本事。 一屋西要什么？ 他们叫一屋西啊。 哦，一屋西两本事呢？ 两屋本事，帮们叫本事。 哦， 哦，弄不懂了。 我硬呀。 原来这样，也一屋西们两本事。也有来汤包年纪啊。 哦，汤包年纪什么？ 伊拉一只汤包叫一斤的。 哦， 五只汤包叫七十斤。 那七手斤， 那银一直也七手呀。也有来汤包年纪，也再来陈酒粮，看那么改刀。 哟， 改刀懂了？ 改刀啥么？ 一天粮。 我有点花头到头个。 也有来汤米两两碗那么到底哎。 两两碗啥么？两两碗。 四碗。 哎，搿么啥天不喊四碗，要喊两两碗呢？ 白要两两碗，一喊四碗肯定要多心的。 哎呀，这个我还是我们哪能会多心呢？ 原来这，原来我杨庄先生， 演 起汤米两两碗， 还 是蛮好听。 我还是我好了。 原来我杨庄先生，演起汤米四碗， 要几块四碗弄出来？ 因为这个死的五十人，其他还四个， 我一个耳毛灵， 耳毛灵灵的。 哎，这个海量嗓蛮好听。 原来这，要一来炒米粉，总有事了啷整？要再来春酒么两两卡？ 哦， 要来，要来，要再来肉丝上网打的呀？ 哦， 要再来小龙门的两卡？要一来把谷米两两卡么，总有事了啷整？这个是缅甸当官。 哎呀，苏锡帮倒蛮好听。 为本帮饭店。 哦，本地官子， 招待周到。 哦哟，哦，算招待我的，好的。 哦哟，大掌柜， 还是呀。 这枪人生发财发 的，是个是个。 上月不来的不？ 对对对。 这枪忙吗？饭吃了是不？ 吃过了。 哦， 你吃过我了是 不？哎呀，上月不请过来的不？ 是个是个。 来，领台上请坐呢。 是啥个领台上请？侬找我把位。 那领侬到台子上听着啊！ 好的，这个 大哎，这台子我出来。 好，不要紧，没 关系。赶忙十八二狗排上来过的啊！ 各位，侬要当我狗是吧？ 不是呢，告诉侬，一只狗跑上来过的。先生，今朝一家头出这点啥？ 哎，那哪能讲这个粗嘞啊？ 哎，你普通你我带 的。哦，现在侬随便，侬跟我来只圈子好的啊！ 哦哟，你听你说兜圈子嘛，少兜啊！ 喂，啥个开心得弄兜圈子？ 咦，侬讲一下我兜圈子。 哎呀，猪肉肚上叫圈子呀。 猪肉肚上叫圈子啊。 哎，好的，别来只汤圈吧啊。 汤圈啥么子？还是春卷啊？ 哎喂，侬哪能样样不懂了？ 哎，不瞒侬先生讲，我叫没办法做当官。 我随便懂海亮，海亮，海亮。 哎呦，罗里一代 啥人来着？ 小蔡来的。 我跟着我好傻。 哎呦，罗里一代。 哦。 杨水来两杨什么两天都来上山。杨肉丝往那当肉丝要改人手。杨再来汤江三块改刀。 哦。 杨来八宝来讲道理。杨再来从头干了火。杨上通西风狗也在土巴地嘛改刀烧来头你来上山。哎呦，罗长来。沿用了对开路块头的一张， 哪里的路块头？ 哪里的路块头？ 对你手来谁能大块头啊？ 不是，今年上过上双鱼章手的。连对个大块头一张，连三公五零的，连上龙水张，后来廿高头一张， 手手清爽。 哦，记得你放的， 要四块是廿高头只吃五分洋钿啊？ 十九高头没吃，一高头去碗大饭，小菜自家打来。 好，蛮好蛮。 我有五楼后来，连后来个小弟弟一张， 那个弄不好的， 哎，记得六百五十万啊？ 没个，有得搞许多个， 伊拉十年没富，就是等当富的， 有种事体个。 这个是本帮卖的 啊，本地官司。 为这个扬州面的清真教门 啊，扬州的个 专门去炒椒面的， 更蛮好的。 海量啥声音十八十个 啊，声音交关好听啊的。 洗了炒椒面个，后来牛肉面三个，再来锅底个，后来生炒的个。后来包山羊一个，后来全家为一个，三个回答，三个老，后来两个人回答，啪嘎啪， 哎，这个声音倒是才是一像像木头捅出来那个， 哎，十八十个， 哦，这个精神倒蛮好的啊， 精神好的外有了， 啥外有了？ 大世界背后从的天津当官， 哦，天津官子， 喂，先生。啊，来来，楼上压座来，呀，楼上压座来。哎，先生请坐啦。啊，先生吃什么？ 这个， 哎， 那 先生好久不来了。哎，好啊。 那 吃什么？ 那哪能声音响了？ 哎，我们精神好是这个样子的。先生吃什么？ 我这个随便要的。 哦，随便。好，呀，啥是我的？二是水饺，一个炸酱面，一个皮儿来。先生面来了，面。 我吃不落子。 吃不下，不要紧啊。不吃了啊。 不吃了。 好，不要紧，你走走好了。下去了。啊，明天见了。咱这会长。 喂喂。 没有事，不要走钱了。 三哥。喂，爹爹能稍微稳定点好吧？ 本身地嘛，宁波当官 哦，宁波外地。 哎，招待走到来 两家人。这是你主席的哎，本身。 我有王先生。 还是啊。 哎，就要关你家没来了。 是呀。 今天您身体好不啦？ 哎，我好 啊。啊，您装低了。 对呀对呀。 修进卡一副。 好的对对。 我等卡 了。哎呀，我是个连 的。不 是。 哎呀， 哎呀，我是个 连的。今天哪不来不啦？ 今朝屋里向人谁来个？ 哦，哎呦。王先生三年都没来了， 是呀是呀， 眼睛一湿，我怎哪能不来嘞？ 是没空呀， 我需要搭个哦，到别地方去了，忘记了嘞。昨日啦，我明日是个想弄啦，我夜到做忙做上弄过， 搿辰光想着呢。 我真的我一眼良心都没个，今日等我还撑撑气，是不啦？ 我只能在爱情是吧？这用不着给杀个撑撑皮了是 吧？是呀，你三年都没来了。 那么要搞笑 的。今天阿公来不啦？ 再来个。 哦，那么今天几个人呢？ 今朝十家头。 十个人。 哎。 那么灯笼在旁边了。 那么在啥弄口？是空气比较啊。 哎，空气不灵，我顶怕就要去了。 哦，这是讨厌的。开开窗啊！ 哈，有数有数了。王先生， 哎， 那么今天我们来老酒吃吧。 那么是十个人稍微秘密。 根本侬还是吃牛的，还是吃硬的？ 根本搿能 子。有种么欢喜吃牛，不吃硬。 哎。 有种么吃硬不吃牛。 哎。 有种么硬不吃牛，也不吃个。 哎，对个对个，我欢喜吃那，我种花雕了啥有比较好点个。 花雕。 哎，好吧。 搿侬个花雕，我看侬还是上雕嘞。 这个啥上雕呢？ 上等花雕，叫上雕。 哎哎，搿大概精神上雕的。 根本随便你谁上雕， 谁上雕，谁上雕。 哥们，我等海南路去。 哎，侬等我再弄两只豆沙好了，好吧？ 豆沙好。 哎，好吧。 哦哟，王先生，豆沙好没嘞？ 哎， 两只豆沙好，我去倒走了。 豆沙好，倒走噻。 哎， 哥们，那是侬说海王了、糖醋了啥有吗？ 要命了！海王嘛，什么那个小巨大王了，还有海王游脱了，游掉了。 好的，侬姐姐侬不要当帮子，随便欧两样下去的，好吧？ 哥们，随便你嘛，我去上吊。 哎，好的，好的。 耶。来来，哎，西来是家头哟，上吊嘞！哎，又来把鸡巴肚割一半嘞！

姐妹们胆小真先有，吃不见秋香美人绝，世人一到江开店，千银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做的也是如此好。秋香，我就可上前将他点啊，不，今就为路写情狂，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像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三分恩，终日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房寂寞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好容颜，女性多情又多疑，终日耳旁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真面，是我这一了，东家姐姐。去世冰霜，人与人与多饥渴，夫唱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不能怪相夫要爱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回一枝满庭花，秋色清幽透不香。我做王。 走掉一身，我到死桥西有情那人，月老助我说冤枉。下一今日做兵人啊，我寄予秋香姐姐太远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